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闲偷客栈开门喽！ 哎，各位好，我是掌柜的方四娘。 嗯，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赛貂蝉。 貂，你这词儿错了。 嗯，咋的了？ 你是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的掌柜的给我起的名儿。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等会儿，我发现我这个貂蝉这两个字儿吧，学问太多了。 嗯，你看前两天这个有听众给你留言了，说这个貂蝉啊，这个蝉都写了个馋嘴的馋。哎，我想 也 对， 对， 哎，你看看了， 我这个名字真是寓意太多了。貂蝉美吧，是吧？ 哎呦，美吗？ 就是古代那个貂蝉美吧，是吧？ 反正挺刁啊，又难缠，完了还缠。 反正好几个寓意吧，反正美还是最重要的。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你还是在情人节的今天自己一个人啃狗粮。 哎呀，都是一把辛酸泪呀。我一直都在幻想我老公在外面等我呢。发生了什么？ 醒醒。 好了， 做节目呢，严肃点。 好， 老公在哪儿啊？ 眼瞎了吧？ 等着呢，在遥远的未来。 这样，你这样，我给你支一招啊！一直我都说了，你把节目做好了， 对， 天天的你就在节目里面念叨：哎呀，单身呢、啊？哎呀，没有男朋友啊？哎呀，哎呀，孤单寂寞冷啊！听众，我跟你说，绝对有给你介绍对象的。 有吗？ 有， 报名。 我家就有一相妻。明儿给你把那俩相拿 了。你说这大过节， 我不结你对象。 哎，等会儿，你说这情人节咱俩能不能和谐点？ 不，这不挺和谐吗？ 你不和谐的，你上哪找老公去啊？ 不是，咱俩这不挺和谐吗？这咱俩 谁给你买花啊？ 买什么花？买花啊！现在你说这给红包多实在，买花耗子花得好几百块钱。你说俩人一块儿出去还能吃顿饭？ 真的。在上节目之前哈，貂蝉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给我买束花，还不如给我 买桶油， 对，买桶油实在呢，买点肉更好是吧？ 没事，大家你们要觉得那买花媳妇儿不收啊，送我。 嗯，对，行，对，我们直播间永远为你敞开。 哎，对，送我，四娘收，这貂蝉不收，貂蝉喜欢油，花生油，大豆油，哎，这 粮食，精神食粮， 各种油。海里没有一滴油，手里捧着我， 哎、 我疼， 都是心酸泪呀。 行，别哭穷了哈。那么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评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们的仙豆客栈秉着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原则就是虽然。主持人是两条单身狗，但是我们不能让听众也当单身狗。 没错， 嗯，如果你。比如说有喜欢的姑娘了、哎，不好意思表白，当然我觉得这事儿不太现实，现在谁还不好意思表白呀？ 哎呦，没错、 所以我提倡女同胞们，如果你有喜欢的小伙子呀，不好意思表白，哎，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跟我们说， 对我们帮你完成， 貂蝉，我们俩帮你表白， 没错， 给你们撮合撮合哈，女追男隔层纱嘛， 没错， 现在都是新时代女性的勇敢上。 没错， 哎，所以呢，大家赶紧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嗯， 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那个偷哈。 嗯， 仙偷客栈，关注我们的这个留言。 对， 如果你有任何想对爱人说的话，甭管是表白哈，也或者说，你看老夫老妻嘛，毕竟妻子每天在家、带孩子、工作、洗衣服、做饭，真的很辛苦哈。也倡导我们所有的男同胞们都能够哎回家给。爱人说一句暖心窝的话、 没错、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的公众账号已经全面的为您开放了，关注仙偷客栈，有任何想对他说的话或者是想点给他听的歌、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来帮你 完成心愿， 来帮你表白喽。嗯，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红唇族，我爱你。一起来听。 只要你心中充满爱，世界就会更美丽。只要你说我爱你，现在就说我爱你。丑陋也有美丽，有占据，有分离，有时也会闹情绪。一个人如果我想拉近彼此距离，只要你能说我爱你，我那就是我爱你。爱你说出来不容易。我

客栈， 仙桃客栈， 仙桃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桃客栈开门喽！ 一首很甜蜜的歌啊，小酒窝。嗯， 我永远爱你到老。 哎呀，这调跑的 哪有，多标准呐、啊！真是的， 没事，跑我也接受。 我不是对你唱的呀，关键是， 啊、哦，那 我对听众唱的。 哎呦， 你看，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哈，说这个兔耳精灵说今天送情人不？我也想送，关键是我上哪儿给你整啊？雕，要不我把你送出去吧？ 要吗？ 公公的肯定是要，对吧？你看谁要谁要谁要，来来来，想要雕的大家举手哈，这个公众账号仙桃客栈上给我留言，留言告诉我说我要赛貂蝉，完了我就把赛貂蝉送给你。 那得具体得严格把关了啊。 嗯，也行。那简爱也说了，说两位大美女情人节快乐，快乐快乐， 谢谢， 你也快乐，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还有这位叫做连续说，愿二位主持人越来越漂亮，愿我心中的她健健康康的，永远开心。 嗯， 主持人已经收到你的祝福了，不知道你心中的她有没有收到呢？ 嗯， 希望也在听了哈，希望她健健康康的，永远开心。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是正在为您全部的开放啦。 嗯，没错、 您如果有任何想对心中的她说的话呢，或者是点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赛貂蝉还有风四娘、马上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没错、 这个刚开始啊跟这个听众说了啊，说这个不建议大家送花。 嗯， 哎呀，我觉得咱俩这三观不太正了调。 其实送花也行，你想，哎呀，下班了是吧，拿一束花送给老婆、其实说白了心里还是开心的。 哎，对，虽然可能媳妇儿嘴上会念叨，哎，你花那个钱干 什么呀？哎，花那个钱干嘛呀？ 但是我估摸着呀，心里肯定是已经是乐翻天了。 没错， 完了，你看这儿就有一位听众哈，叫做这个米傻，然后他说了，他说这个男朋友跟我求婚的时候买了一辆买了一捆西兰花， 为啥呀？ 充当玫瑰。 嗯， 然后他说让我麻利儿的点头同意，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西兰花的包装拆了，然后赶紧拿去把西兰花炒洗了吃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后来逼问男朋友的时候，他竟然说想吃西兰花好久了，感情你这是为了西兰花所以顺便求个婚喽？ 这个有心眼儿，聪明是吧？ 是，那心里默默的替这个米莎先默哀三秒钟啊。西兰花也是花啊，要啥自行车啊？对吧， 差不多行了。 你就看雕都说了，说送花不如送两桶油。哎，雕就喜欢 实惠， 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油。哎， 别一会儿这个我男朋友来接我是吧？净给我买两桶油怎么办呀？ 醒醒孩子， 嗯， 男朋友在哪儿呢？哎、火星上的是吧？ 在遥远的未来。 哎呀，别在这儿装、啊， 大约在冬季。 现在刚刚开春儿，哎，也许冬季的时候会来， 这不有个盼头吗？是不是？ 是、那你赶紧抱着你的盼头哈。 嗯， 好，你看这个。这是董宁家就说了，说我要赛貂蝉。 哎呦， 哎， 你是谁呀？ 看你们俩私聊。嗯， 好啊，你再给我留个言呗。 哎，行， 发个照片来呗。 嗯，也可以考虑哈， 是吧？ 这个貂是看脸吃饭的， 好把关。 行，你发一照片过来，我看长得帅的话，完了就把貂给你啊。咳咳，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放送好音乐，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我们好像 在哪儿见 过》。祝你情人节快乐。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我快忘了。 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棂下，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不记得了。哎，我记得我们在直播间里见过。 哎呀，我这是跟听众说呢，你说你这是、 你没跟我说、 对吧？咱俩见过就见好几个月了，就不想见你了，我都。 我还不想见你呢，大情人节的，谁跟你吵呀？讨厌，不跟单身狗说话。 哼。 好啦，开个玩笑哈。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先头客栈表白平台已经全部的为您开放了。这一位听众哈，名字叫做笑笑笑哦，他的头像是自己的小宝宝，特别特别可爱哈。笑笑笑说呢，他说能点一首谢霆锋的《今生共相伴》吗？送给我的老婆，说孩子已经3个月大了，自己照顾孩子真的很辛苦，谢谢。哎呦，真的是一个好男人。啊，知道心疼媳妇儿， 是的， 所以啦，那谢霆锋的这一首《今生共相伴》送给你。同时呢，如果我们很多其他的听众，有想对心里的他说一些什么，但是又不好意思说的话，或者你有想点的歌曲，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闲偷客栈"来告诉我们，我们来替你放送好音乐，来替你表白。来，谢霆锋的这一首《今生共相伴》。 春天有多么远，我一心灿烂，握住你的酒杯说誓言，情愿一生追随，只为梦能圆。我说岁月长长，岁月长更缠绵，如果拥有一许明天，宁愿放弃我孤单，幸福慢慢体会，真情融化真情感，人生总要走好，你莫叹人生苦与烦。无论爱情有多么远，心坦然，能把握你的情感节奏也无怨，情愿一生潇洒，只为你改变。我说青春匆匆，青春匆匆最红颜，如果拥有一许明天，宁愿放弃我从前，爱要慢慢体验，走好，我与你今生共相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嘿 Siri， 雾霾信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来自光良和江美琪的对你有感觉。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偷客栈，我是美丽可爱的四娘。 我都没话说了。 你是善解人意的貂蝉。 哎，可以。 哎，真可以吧。哎，你说夸自己都没话，你还能？ 我一般都夸自己美呀。 那你就我是感情我先把美占了，你就没话说了呗。 对，多甜蜜。 啊，对，你是甜甜的。 对呀， 啊，貂蝉，可 以 呀。 嗯， 好了，那这里是仙偷客栈。仙偷客栈呢，今天是哎呦情人节了，情人节那有情人的抱着情人过，没情人的怎么办呢？抱着貂蝉过吧，貂蝉过来，我抱抱你。 抱抱吧，下节目咱俩抱。 哎呀，行， 好， 行，要不咱俩抱着做节目吧。 哎呦，都是泪水呀。 那你看这位听众说了哈，说这个想看我朋友圈没门儿，说祝亲爱的群情人节快乐。 好， 追你好久了，啥时候给个机会呀？你说，你说你都追人那么长时间了，还没追上呀？那小伙子不行啊，得加把油哈！在这里呢，也祝你情人节快乐，赶紧的抱得美人归。 是的。 还有这位叫做董宁家的朋友哈，说我想对老婆说，彤彤我爱你，这么多年照顾这个家辛苦了，情人节快乐。哎，你不是要追赛貂蝉吗？你这照片哪儿去了？咋？ 对呀， 感情人都已经结婚了哈。 对呀，怎么又告白彤彤了呢？ 好啦，那在这里呢，也祝董宁家家的彤彤能够开开心心 的。 还有这个，还有捣乱的。 对， 哎，捣乱的，你看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QUN 拼音拼起来也是群啊。 群，对。 说这个刚开始不是说送貂蝉吗？说貂蝉太瘦，不好吃。于是我问他，我说你打算怎么吃呀？他说干炸好吗？他说像炸油条一样。 我准备把它给屏蔽了啊。 瞎闹，虽然貂蝉长得像油条，但你也不能把貂蝉像油条一样炸了呀。 对呀，谁给你主持节目以后谁去谋福利呀？ 那你承认你自己长得像油条呗。 没有，就是你呢，有点瘦呗。不瘦不瘦，开玩笑了。 哎，是哈，那这个捣乱的，当然捣乱也欢迎啦。情人节嘛，是吧？大家心情好，开开心心的。这个苹果家人还说了，说可以点歌不可以呀？那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能够白头偕老。 是，马上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哈，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不开心的时候，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心里都还能浮现出另一半的脸，想一句 对， 至少还 有 你， 心里暖暖的。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谁的世界没有雨，只要我们相信，彩虹就出现天际，就算无关心意，没有人会忘记你。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线透客栈，各位好，我是冯思娘。 我是赛貂蝉。 在今天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节日里面， 你们都下班了吗？男朋友带着花去接了吧？都是不是在去吃饭饭的路上了？赛貂蝉，咱俩抱抱吧。 都是泪水呀、你看今天花也没有，巧克力也没有， 没事，你有油 没有？还没有油呢。 你有油 没有？ 也许这个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咱就有一大票听众 送、 油 的、 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油等等各种油，大豆小豆的都给你送来了。 没事，一会儿 你又不要花了。 一会儿一下节目都是客栈留言的，送油不？要油不？ 不，你这样就也许这个某一个什么花生油的厂家，也许就能找你代个言。 没错，那油了。 还能赚个代言费，赚代言费买花也行啊。 对， 这一位叫做苹果加尔的听众哈、说这个来首老歌，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也是我们现在放的这一首歌啦哈，送给你，送给你的那个他。当然了，我看这个苹果加尔头像是和自己的女儿哈，一个小情人，也祝你的小情人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一时间呢，仙童客栈正在全面为您开放平台表白喽。 是的， 平时什么不想这个 不好意思说的， 都可以对媳妇儿说出来哈，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想要点给媳妇儿的，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就是客栈的客栈，来告诉我们就可以啦。这个在听这首歌之前，我还想卖萌。 你干嘛呀？ 就是我刚看了一个梗，一个段子特别好玩， 小拳拳捶你胸口是这个吗？ 都怪你不理人家，哼，人家超想哭的，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我的天哪，听众马上换台了。 情人节你听过最肉麻的表白是什么？我听过的好像就是这个了哈。好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太想爱你。 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休，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豆客栈，各位好，我是冯四娘。 哎，这四娘在这儿看了半天这个笑话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合不拢嘴了。 四娘一直在看小拳拳捶胸口的段子。 对，这个有没有女同胞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然后马上回来听。 不是不是，是这样，大家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哎，发语音， 哎，可以， 哎，发语音，这个念一下这个段子哈，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着？ 那个 都怪你 不理人家， 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那人家超想哭的。嗯，这样好吗？ 你确实是不太好哈。嗯，情人节你听到过这个最肉麻的撒娇是什么呢？ 我好像还没有，哎， 还没有哈。我给大家读几下哈，也是我们的听众投票哈，说这个说是要帮忙要贴心要举高高。 我的天哪。 来， 娘，四娘，咱俩以后不要在一起工作了，好吗？你受不了啊！要抱抱，要亲亲，要举高高 啊！这是情人节听过最肉麻的这个情话嘛，对吧？咱们今天情人节嘛，也是给大家说一些情人节相关的段子哈。还有一个这位听众叫做旭哈，他投票呢说是柳絮的絮哈，说这个有一次跟男朋友吵架了，他提出分手，哎，我提出分手，他说现在不行，我还没给你送过花呢，哎呦，瞬间就融化了， 嗯， 哎呦，太幸福的小女人了， 嗯 嗯，在这里呢也是祝福我们这位旭能够开开心心的， 嗯， 哎，跟男朋友好好的哈。 嗯， 在这里仙豆客栈还是要啰嗦一句，你有任何想说的话、想点的歌、想送给自己爱人的、不好意思说的， 我们来帮你说，来帮你完成心愿。 还有刚才这位这个追女孩追好半天没追上的，哈哈，加油加油、 加油！ 实在不行的话，给我们投票，给我们这个发语音、发微信什么的来求助，然后我们来帮帮你啊。 有这样一句话说，追姑娘一定就得不要脸，脸皮得厚，是吧？ 你这在节目里面教观众这个，你这张口你教观众不要脸，你说这事儿合适吗？ 不是，这个追姑娘吧，这个不要脸跟普通的不要脸是不一样的， 就得坚持，得坚持， 对，得坚持。 那也是，所以说大家要想追雕啊，赶紧的过来坚持不懈。 雕等着你们啊。 对，是。还有这个听众哈，说这个情人节听过最肉麻的一句情话，兄弟给我带个饭吧。这信息量略大呀。 有， 还有一位说了，说这个怎么说的，说啊，下楼取下快递，忽然之间觉得好心疼你啊。情人节听过最美的情话就是下楼取下快递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单身狗的这个哎呀，透露着淡淡的无奈吧。 嗯， 好啦，那这里是仙豆客栈，这一位叫做捣蛋猫的听友哈，说想要为广大的单身朋友们点一首单身情歌，没问题，满足你的这个愿望哈。还有这个托尔精灵说， 和老公一起风风雨雨十几年，今天依旧有惊奇，想要点歌一首《最浪漫的事》，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哇，风风雨雨十几年，今天还有惊喜呢，真的太幸福人了哈、 哎！爱情嘛，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七年还得养一养。 所以说爱情嘛，得长长久久的呀。愿得一人心， 啊、 白首不分离。 对，没错， 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嗯，在这里也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咋的咋的咋？行行，打住打住。 嗯， 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情人节快乐。来自赵永华，《最浪漫的事》送给你。 嗯。 精灵的点歌，最浪漫的事， 对，最浪漫的事， 祝福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当然啦，情人节我们还是不能忽略一批广大的单身汪同志们， 像我这样的。 哎呀，那个没事没事，我就岔一下话题。 要爸爸，要亲亲，要挤高高。 哎，不是，对对对，假装已婚。 对，孩子好几个月了，满地跑了。 哎，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哈。 嗯， 好，那这位叫做导弹蛮姑的朋友哈，刚才也是点了一首歌，说为广大的单身朋友们点单身情歌，也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找一个相爱的、真爱的。当当当当当的人来结束单身， 特别单身 哦、好，那这一首单身情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闲头客栈由闲头酒独家冠 名 播 出，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怔怔看他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的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